些失落的时间，每次怒放都是心敞开花热的胸怀，如果你需要有人同行，我陪你走。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朋友们在收听节目当中呢，如果有一些具体的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健康顾问杨日居老师呢，向大家介绍平衡养生方面的话题。杨老师您好。 您好，各位听众好。今天想谈的话题呀，就是说不是人人呢都会得老年痴呆。随着年龄的增长，发病率逐步的上升，在60到90岁的年龄段的时候，每增加5岁发病率就要增加1倍，80岁以上的老年人的发病率是最高的，达到 20%到30%， 到了90岁以后有所下降。但是在日常生活中，许多高龄老人呢，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耳聪目明，过着正常人的生活。50岁以后啊，如果自己感到记忆啊越来越差，严重的影响日常生活以及人的正常的交流的话，咱们就该重视这个问题，你不妨上医院去找找医生。人不是人人都会得这个老年痴呆，但是有一些方法，有的老年人非常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到了七八十岁甚至八九十岁，身强力壮，精力充沛，耳聪目明，这就生活很正常。当然发生了这个老年痴呆的话呀，也有一些条件。如果我们的大脑出现的萎缩程度很严重，那就更容易出现老年痴呆。另外呢，还有呢，咱们血液中间有高同型半胱氨酸，这跟痴呆呀也有关系。同型半胱氨酸呢，会随着叶酸水平的缺乏而逐渐呢升高，而高同型半胱氨酸呢，这个血症和这个老年痴呆，就是阿尔茨海默病啊，血管性的痴呆的发病啊，有密切的关系。国外研究啊发现，高同型半胱氨酸和叶酸缺乏可以使得痴呆的患病风险呢提高1倍。同型半胱氨酸可以啊促使自由基的产生，而且呢刺激了谷氨酸呢这个一个活性。如果血中间同型半胱氨酸的水平达到很高的水平的时候，可以抑制我们细胞内的细胞核中间的 DNA 的修复，而且呢更容易感受到呢淀粉样蛋白的一个毒性的作用。 而这个基因的突变、年龄的增长、维生素的缺乏、某些疾病以及不良的生活习惯，比如说过量的饮酒啊、喝咖啡呀、抽烟呐、都可以使得同型半胱氨酸的增高。正常同性半胱氨酸的水平是一升中间血液4到12个毫摩尔，那么中度升高的范围是一升血液中间13到20个毫摩尔，超过20毫摩尔的话就是严重的超标。所以说咱们要预防老年痴呆的发生，咱们从整个全方位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运动、你的心情，以及咱们保护好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的正常的功能发挥都有关系。所以说血液中间如果高同性半胱氨酸这个高，如果超过每一升20毫摩尔的话，那么这算是严重的超标，那就很容易出现了这个老年痴呆。所以咱们说这个要注意的话，咱们要全面的呢，这来改善我们的健康。老年痴呆的病因是有很多的，患者的脑细胞啊会急速的不可逆的发生退化，危害当然很大。因为老年痴呆起病非常隐匿，早期三人会出现一些异常的症状，但是往往啊你自己跟家里人呢都容易忽视了，因为老了嘛，所以都是这种原因。一定啊要重视啊，咱们说的现在的这种我给您讲的几个方面的情况，比如说第一是记忆力啊逐渐的减退，它会呢影响到我们的日常的起居活动。比如说你在家里头你要做菜的，炒菜的时候你加了盐了，哎，忘了又加一次。另外呢你做饭的时候啊，哎，做完饭了你又忘记关煤气了。在现实生活中间，往往有的人一会儿啊要办个别的事儿了，哎，就忘了关煤气了。这个就是表示记忆力啊逐渐的减退，影响到了日常的生活。第二呢，处理熟悉的一些事情的话会困难，不能够胜任日常的家务。有的人甚至呢都不知道穿衣服，比如说呢他穿了这个裤子，往往呢把衣服的两个胳膊的那个袖口的那个上肢的这个就往裤子上这个往腿上套，那你能够穿得了吗？穿不了。那么另外呢还有语言表达出现困难。第四，对于时间、地点、人物逐渐的混淆。第五，一些基本的判断力逐渐的减退。可能呢有时候天凉了他还穿着挺单薄的衣服，天太热了他又穿比较厚的衣服，就是搞不清楚，这个判断力啊逐渐的减退。第六，理解力或者合理安排事物的能力下降，他跟不上别人呢交谈的这个思路。你跟他说话他盯着你看，但是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话，他回答的呀答非所问，所以往往这个理解力呢这个能力啊也在下降。第七，常把有些东西啊乱放，成天呢就是在满处在屋子里找东西，因为他自己刚放的就不知道放哪了，成天在找。第八，情绪表现呢不稳，以及呢行为啊比较以前呢显得异常，情绪快速的涨落，变得呢喜怒无常，可以一会儿哭啊一会儿笑，自己完全控制不住。他哭了一会儿不知道什么原因哭了，一会儿又不知道什么时候哈哈哈笑了，什么原因自己控制不住。第九，性格上可以出现呢转变，变得呢多疑淡漠、焦虑、粗暴。第十，失去做任何事情的主动性。那么一直到最后的话，他只能卧床不起，已经没有能力正常的生活。所以咱们 这是老年痴呆的比较容易忽视的一些症状。如果咱们在自己家的老年人身上出现的不是偶尔的一个两个这个情况，而是出现的比较多，而且是最近一段时间经常的是处在这种状况，那么咱们千万还是上医院去啊，让医生呢给您判断判断，确诊确诊。老年痴呆的话呀，由于脑功能呢出现障碍，那它呢就是整个呢产生一个获得性持续性智能的障碍，记忆、认知、判断、计算、语言的能力都下降，人格出现异常。那么咱们现在人口老化，老年痴呆呢确实成为了有些家庭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负担。它是一个慢性病，是一个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变性的疾病。脑部呢是首先老年痴呆的人基本上脑部都会出现的明显的萎缩，小脑啊、中脑啊、大脑啊、这个颅腔内啊这个空隙啊就增大。你一照 CT 一看啊这个核磁共振的话，明显的大夫马上一句话，大脑、小脑或者中脑都在萎缩。另外呢电子显微镜底下呢就能够看到神经细胞也在减少。神经细胞呢这个显微呢残疾，另外脑内有大量的老年斑。在这儿呢顺便说一下，就在前几天3月7号在英国的自然杂志上登出来了，咱们前几年好像有这么个说法，就说神经细胞啊这个死亡了还会再生。现在告诉你最新的科学研究，神经细胞死亡了，死一个少一个。从什么时候开始，尤其是记忆的这些细胞，从你13岁的时候开始。因为最新的科研成果表明，13岁孩子中间，当然这是一个拿病理解剖的，这个13岁的孩子最后表现出来的这个尤其海马大脑海马区的这个神经细胞跟记忆有关的都是一些老的细胞的，而不是啊这个新的细胞。而有人的科学家实验从胎儿从这个起一直做到79岁的老年人的咱们这个大脑，当然这都是病理解剖啊，就是死亡的人的病理解剖，这个神经细胞啊就是不可能再再生了。所以咱们呢人人都要保护我们的脑细胞，防止我们过早的出现了老年痴呆的状况，防止我们过早的大脑啊就处在萎缩的状况。那老年痴呆中间脑中间呢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是减少，所以呢由于这个胆碱乙烯转移酶的量减少，就是合成我们神经系统的传导的介质乙烯胆碱的量啊显著的减少。那么同时脑内的儿茶酚胺呢去甲肾状腺素的量也减少。正因为是这个原因造成了我们出现老年痴呆的各种各种的情况。 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如果您有些具体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或咨询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接下来请朋友们继续收听平衡养生专题节目。 老年痴呆的话呀，由于脑功能呢出现障碍，那它呢就是整个呢产生一个获得性持续性智能的障碍，记忆、认知、判断、计算、语言的能力都下降，人格出现异常。那么咱们现在人口老化，老年痴呆呢确实成为了有些家庭的一个严重的一个负担。它是一个慢性病，是一个进行性的神经系统的变性的疾病。脑部呢是首先老年痴呆的人基本上脑部都会出现的明显的萎缩，小脑啊、中脑啊、大脑啊、这个颅腔内啊这个空隙啊就增大。你一照 CT 一看这个核磁共振的话，明显的大夫马上一句话，大脑、 小脑或者中脑，哎，都在萎缩。另外呢，电子显微镜底下呢，就能够看到神经细胞也在减少。神经细胞呢，这个显微呢残疾，另外脑内有大量的老年斑。灵智对于我们呢整体人体的整体啊，是一个整体的调节。灵智有60多种有效成分，改善我们人体全身。灵智的有效成分补充以后，使我们大脑的营养物质改善，供血供氧充足，使脑细胞内的乙烯辅酶 A 和胆碱能够在胆碱乙烯化酶的催化作用下，从乙烯辅酶 A 分子上乙烯基转移到胆碱分子上，来合成乙烯胆碱，来保持我们中枢神经系统和外周神经系统中间神经递质的正常量的这个形成，保证它呢能够在我们信息的传递过程中间，神经细胞啊发挥正常的传递，能够减少呢老年痴呆发生的发展。为什么？就是大脑供血供氧充足，就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的很多的应该存在的、应该发生的、人体本身能够产生的这些这个生化的反应能够维持正常，来减少我们老年痴呆的发生。 今天的平衡养生专题节目呢就播送到这里，如果大家有问题呢可以拨打咨询电话6618-9762 6618-9762。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夏，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说好不分离，要一直一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